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哎呀，文道，徐老师， 好。 今天要说的事儿是什么呀？ 嗯， 二月是个滥情的季节啊。 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 对吧？我也比较二，是吧？家里排行老二，人称二爷嘛。 怎么样？ 二个节日，昨天元宵节是中国情人节， 是、哎、 明天二月十四号是另一个 西洋的情人节。 西洋的情人节，嗯、咱们今天可就在这个 夹在两天， 我们夹在两个情人当中， 对、 嗯，完全表现出当前的一个主流社会里面一种趋势，对吧？嗯、现在这情人节是情人周这么来算的， 怎么讲？ 就是很多有本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就不能说过情人节的，就说啊，下礼拜是咱情人周了。那么情人周你想哪一天过啊，对不对？ 哎呦， 这么说有个 学问。他们刚才交流过，他们说 对 情人多的人呢情人节难过。 嗯，没错， 对不对？很难过，你这一天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结果中国人的智慧真是无穷。你看情人节本来西洋玩意儿，可以到中国 洋文 先拉上一个元宵、 哎、对， 那已经有一个时间跨度了。 对对对对对， 啊，你已经有两个去处了。 对， 嗯，他们说不是，现在真正的情人节是早一天晚一天，甚至第二天第三天，就是一周过。 对，一周那么过，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美其名为这叫中体西用，对不对？ 哎，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这个宽松，把这个时间拉开谈，要不然有些人那可真是难过。 对， 所以呢这个你像我觉得文道提出了的是解决的方法、 嗯、 我刚才还在琢磨这个问题， 鼓吹他， 因为情人节现在实际上就是捉奸节，你知道吗？ 他首先也得是先是个通奸节才成得了捉奸节。 怎么说为什么是捉奸节？ 有一位青岛的宋女士在离开家门之前，哎，跟这个老公说，哎，我要出差，到外地出差两个礼拜，你在家好好待着。 我情人周出差。 对， 我 你好好照顾自己。原来这是宋女士的这个不叫调虎离山，调己离山之计。实际上一转脸去了侦探社，私家侦探公司，说查我老公。为什么呢？这个宋女士就是去年跟她老公发现她老公有问题，因为她老公经常谎称啊在公司加班啊什么不回家。那宋女士也是个这个心明眼亮的主，这家伙打听，原来打听到了，所以有些人这个八卦呀到处瞎说，打听到他们单位，她老公他们单位说单位里尽人皆知，只是大家公开的秘密，和她老公跟一个已婚女性啊有一腿，不是有瓜葛。于是呢宋女士有一次恰好就在这俩吃西餐的时候出现在了这俩人面前。但要不说宋女士是很水平很高的，就说单凭这个我还不能够怀疑她哈，要抓证据。 她已经出现过，她 出现过， 当时那个场面如何化 解？刚才你看人家这写的嘛， 啊， 宋女士在一家西餐店堵住了丈夫和那名女子，两人正用餐，理智的宋女士没有采取行动，她知道这个场面并不足以证明丈夫 是情人。不是，在那个场面也够尴尬了。 看来那个宋女士呢意也不在情了，这跟情人节也没关系、 嗯、 她基本上是为了离婚多拿钱做准备、 嗯、然后宋女士 对不对，她自己已经是想好的是、嗯、都是这一招了。 然后你想宋女士怎么利用这个情人节，她说真要抓着证据捉奸捉双的话， 嗯， 就等情人节晚上这天了。结果一到侦探社说，哎呀，我们这排不过来啊，这一个礼拜这情人周接的生意超过我们过去一个月接的这个生意，都奔着情人节逮人呢。 对，现在私家侦探社主要功能都是捉奸的。 我们现在播的时候是情人节晚上11点多，对不对？ 哎哎哎， 可能有很多人现在听了即刻走开了，马上就 把这个节目做成当年手机那种效应。 哎哎哎哎， 对对对， 马上一个走前门一个走后门了。 对对对， 哎， 但是你要不说当年你说这手机，我记得有一个场景嘛，就这个徐帆、嗯和那个人的老婆到电话局去把他们那个电话单子都打出来了嘛，打出来，然后那个老婆就挑事儿嘛，就说哎这电话不认识，你给那女的打过去。徐帆临终啊，不 什么临终， 不是，对不起， 刚跟小刚做过节目， 就是说他就 现在就 临了，反正就是最终犹豫了一下，他没打这个电话，这就是一种理智。 嗯， 我还听你们一个女作家讲，就捉奸捉到什么程度，到了酒店房间的门口 正准备敲门或砸门，已经听见里边的这个虐浪淫笑之声，但是也是在最后一分钟他选择了离开。其实这一 悄悄的走，正如我悄悄的来。 哎，我听这什么不带走一片西天的云彩。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歌颂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 不是歌颂， 鼓吹一下。 不是说歌颂，我是说有的时候啊，是不是对这类问题啊，你得有个想象力。我对捉奸是特别从小这个。印象特别深的， 你小时候出了什么事儿 啊？这什么意思？ 你捉过奸？ 你专业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人竟碰见这事儿、 啊。 我 真的 幼小的年龄的时候，我们那个楼啊，邻居就有这样的。 你幼小不正闹文革了吗、那 个？对，你以为文革就不通奸吗？那个时候通奸才有意思呢。 文革的人口照样增长，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以你就一直看着这种场面长大， 所以我对这个很有经验。 对你造成了心理伤害？ 没有伤害，我是说啊，有时候你可以有想象力，就是说你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你这一脚要不要踢出去？接下来是什么？其实你是可以想见的。那么你愿意这个情况发生吗？这个情况发生，利益属于谁呢？ 留个纸条，说你订的蛋糕呢，我提早帮你取回来了。 哎呀，徐老师，徐老师可以啊， 可以啊， 徐老师 文人啊， 留个纸条，那捉奸的作用也达到了嘛，对不对？警告的作用也达到了嘛，对不对？你 不是，其实通常是在那一刻啊，捉奸的人要想的就是我们这个关系要不要维持，要维持的话该怎么维持，还是你要摊牌？因为你如果把这个门一打开进去，你可能就预备了是要翻脸了嘛，翻脸了就是要结束了嘛。 其实呢，像刚才 这个东西， 其实像刚才讲这个宋女士这样，事先什么啊，我离开一个礼拜啊，然后找侦探所啊，这个其实早就心里早就坦白了， 对， 这就已经是想好，就是准备为分开做所有的。 但我觉得是大好，其实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自己制造一个犯罪的动机给自己的丈夫嘛。就情人节的时候我不在了，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了，你想想看，对不对？ 就是， 你就等于制造一个机会出来嘛，你何必呢？ 你知道，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有那么个新闻嘛，好像是在东北有一个无线电学的那个博士，就是怀疑自己他老婆貌美如花了，他怀疑自己的太太，于是呢，整整好像是监视了5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怎么办呢？这个窃听器在他老婆的那个高跟鞋后边那个高跟鞋里，他整整窃听了5年，甚至有一次窃听到什么，他老婆让一个男同事领着进家门，都进来了，那个时候哎呦他热血上冲啊，觉得要有情况，可是事实上这5年下来证明他老婆呢白璧无瑕，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尽管有时候把男同事都领回家了，但是也是持之以礼，最后他对他老婆终于放心了，要不说这个寸呢，他准备拆除所有高跟鞋后边的这个窃听器， 老婆发现了， 结果老婆偏巧那天订鞋去了，高跟掉了，到鞋匠那儿订鞋，那鞋匠哎，你这里边怎么，然后回家把所有的鞋打开，里边都是窃听器，最终证明了老婆清白，但是他老婆最后怒而跟他离婚了。 对， 那肯定 绝对离开病态， 那肯定的，那绝对要这样做。不过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讲通奸啊抓奸啊，用这个字眼就觉得奸是个很坏的事，对不对？所以说奸情， 奸是三个女的 对 坐在一起， 没错。这个说法呢，我举个例子啊，那天我才跟个朋友在聊，就因为我有个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发现很多女孩子啊，她们一旦很亲密，就是说特别朋友关系特别好，或者是她是同学，她们月经的经期啊会变得越来越靠近。 对对对， 你有没有发现 同一个女生宿舍里的 有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有是这样， 就同一个女生宿舍的女的在一起住了一个学期，最后慢慢发现呢，大家这个姨妈来的都是一个点， 对，都是几乎是同一段时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过去传统呢，很多人说哦，这是她们情如姐妹，对不对？哎，越来越靠近，其实不是的，是这样，人体啊或者任何生物，我们的细胞啊或者我们的大脑要下命令给我们的组织去发放一些不同的功能，要执行不同的功能的时候啊，靠两种东西来沟通，一个就是我们讲荷尔蒙，荷尔蒙是体内沟通，还有一种叫费洛蒙，费洛蒙是体外沟通，就是跨生物体的沟通，就说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觉得人特别吸引，你又说不出来为什么，很可能就是他发放那些费洛蒙在跟你沟通，对，好，那么 当经期的时候啊，其实是会有费洛蒙释放出来，那么这些女性呢就会透过这个费洛蒙，她的生物体本能就知道，哎，这女孩的经期来了，我的经期比她差几天，那么于是大家呢， 那不行，这个、我吃亏了， 那不行，吃亏了， 我得调过来。 对，大家呢是慢慢靠近，靠近，为什么呢？就是怕，因为经期跟排卵期是有关系的嘛。 当然了， 他们怕的就是有谁比自己排卵排早了， 哎，男朋友来找他，结果找成他的楼上的那个了。 对，这是个竞争， 哎、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这是个竞争，竞争 从人猿时代开始的竞争。 对，对，这是个竞争。 对，费洛蒙，费洛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费洛蒙。 情人节夹缝之中啊，咱们也找点浪漫的话。最近这个浪漫的话， 情人节还不够浪漫，还要找点浪漫的话。 哎，这浪漫呢，我觉得来自于我所这个敬仰的啊杨振宁老教授，博士啊。最近就是这个亚洲周刊挺有意思哈，登了一个叫平路的女士的文章， 对， 名叫《浪漫不浪漫》。这个文道一块写的是吧？ 不，什么一块写的是不是 啊？反正呢，但是呢， 完全无关。 非常 平路是个台湾的女作家， 对， 现在是 她现在是香港的光华新闻中心主任，在香港很有名，也常上我们台的节目， 是吗？哪天请来聊聊。但是杨振宁和翁帆两个人联名在亚洲周刊登出这么一个共同执笔， 他们现在做什么都联名的， 对， 是吗？啊，哎，真是珠联璧合。 但是问题是，过去他们给人批评他们的感情啊，或什么，也很少 回应， 就去这么公开。 哎，这次这个系统性，我觉得可以念念情人节浪漫的话哈。他就说，我们以前没听过这个平路女士，也没看过，但是她在文章中点了我们的名字，说三道四了一通，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亚洲周刊上做一个回应。平路在短短1000多字的文章中，嘲笑和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嘲笑和骂了儒家传统的种种，用了多种言语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在我们看起来，整篇文章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平路女士，那个意思，就那个平路的文章当中在质问这个幸福、悲伤、快乐的这个真相啊。他这个回答就是，平路女士，我们现在就告诉你我们相处的真相，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与你所描述的或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你一定不喜欢这个成语，其实像很多汉语成语一样，它是很有内涵的四个字。不管平路女士怎么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咒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其实啊，平路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觉得呢，她不是在针对的是杨翁两个人，她针对的是一种 老夫少妻的现象， 老夫少妻的现象，还有大家对这件事的讨论。因为当年呢，我们知道，就是他两个在一块结婚的时候呢，很多的非议，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啊，他们这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不好，什么有问题了。然后同时呢，又说到，哎，也有一种意见啊，当时我们也是个意见，就觉得应该尊重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人家两个人的感情是怎么回事，怎么闹，对，那关我们什么事儿呢，对不对？那么同时呢，也有一种意见， 给了大家很多鼓励，对 对对对，就从这一路意见又推展出去，就变成就说，哎呀，干得好啊，杨老，哎呀，杨啊，翁啊，你们两个真是天作之合，如何如何。评论评论的就是这个，他评论什么呢？他就说，其实在他看来啊，这个关系为什么那么值得称颂呢？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了一种我们父权社会里面的一种概念，一种想法。这想法是什么呢？一个男人他再怎么老，身体再怎么不行啊，假设他不行的话，他还是可能吸引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脑子，他有学问， 有风度， 有风度， 有财产，有地位， 有地位，有财产，这就行了。反过来，如果那是个女的呢，恐怕就更不行了。是他其实是， 就算那个女的也很有地位，也很有财产，也很高名望，但是如果她跟一个小年轻在一起的话，大家就比较不那么接受， 对， 不会像人家现在羡慕杨老师这样。 对，他讲的是这种事啊。 我没看过这篇文章，但是我认识平路，我想这个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 就是说对于老我有过一期节目讨论过老夫少妻的现象、嗯、结果我发现到老夫少妻的现象对他最反感的是中年的有知识的女性、嗯、就是中年的有知识的女性对老夫少妻这个现象他们本能的就特别反感 你意思说哎这个快老了 不我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现象不满、这当然跟他们自身的条件有关系、嗯、对不对、嗯、你作家也是你反正去接触小姑娘无所谓你跟小姑娘谈他们觉得无所谓、嗯、你跟男的谈男的都没什么无所谓但是女的有思想的觉得自己很出色的女的对这个不满意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平路其实他我想哈、啊、他讲的是一种浪漫他是更高境界的一种浪漫他对于浪漫男女在一起的要求呢其实是跟一般人讲的还不一样就是说他们这种要求就是有点我感觉上有点像以前张杰写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就是他希望男女在一起那就是灵肉完全一致而且一辈子走到老而且要完全就是从头到尾不能搭车这样你这个车从大家从终点起发大家到那个地方去而大家现在之所以祝福杨教授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定义那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理解一辆车已经快到终点了突然又接上一个啊有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东西上来他们人生都是一个过程大家只是过这一程我也是这一层你也是这一层所以天作之合 啊、哦、 你明白了这个意思没这大家对于浪漫对于感情对于婚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乘车的关系、嗯、这一乘车本身可以是很美好的就你偶尔在路上你遇见一个过客然后大家有一段关系然后到最后可能我先下车或者你先下车我觉得这无所谓这当然很好就像现在我们大家一想到杨翁二人我们也很容易就想象啊会不会有一天就杨教授先走一步那怎么办呢其实这是无所谓的 这事儿你们还操心 操心 人家更多的是操心这个短暂车程上的卧铺问题 我觉得这没问题反而这没问题现在科技先进 这一张酒船能够登上你的客 杨教授写信来骂你 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呢 就是知道什么 不是我们都在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 回事是不知道 我们讲的其实不是这两人跟他们这个没关系 讲是个现象 你看这个背后就是两个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不能接受这个上一乘车就是比方在我想评论的这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 人生爱情这个浪漫这个情这个就是 lifetime就是永远的 没有我觉得平路 如果是上一层上一层你上一层火车上然后再下了车、嗯、这个就不算 没有我但是我看平路那篇文章我觉得他倒还不是这样 不算行吗 我觉得他讲平路那篇文章是这个但我觉得他不是他还是针对的是一种就是我们社会很习惯的 前面那层 想法 前面那个想法 就你比方说我们 就女性主义的一种 对我们想象一下就知道比如说过去几年来啊香港常常有很多八卦杂志很多传闻、嗯、传闻是围绕什么呢围绕香港两个女性的富豪其实应该说是有三个历年啊 小甜甜 这十年以来我就不数名字了啊、嗯、这十年来反正有三个香港是独当一面的女性富豪曾经传闻过就是跟某些的男孩或者是男明星有过关系或者有过接触那么这种事情呢通常被香港的媒体那种八卦杂志描述为一种丑闻他们很强调去突出这个女性她多有钱多有权位同时又多么的老然后这么老了还化妆装模作样还装俏 而且还看人家还会去看不起那个年轻的男的 对 所以倒过来呢这个男的女的这个情况就变成一种美谈所以我相信平路的 所以我明白 我也同意 就是你们这学者不就老爱在讲这解释系统嘛我听来听去啊这是个解释系统解释的一个环境就比如说人家这个杨教授和这个翁帆甭管是怎么他们俩的事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 对 但是呢这所谓成名的代价就是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解释他可是呢这个解释啊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也看出了每一个人心里对这种事儿 对 是怎么想对吧 对 这么 很多男的这个镜子一照说哎呀我老婆还没出事呢 啊，然后我一照我就觉得我得向杨老师学习， 对，我们 还得去幼儿园， 香香三人行， 他上到诺贝尔奖啊，嗯。 觉得呀，要是人家两位这个爱情是真诚的话，嗯，那么听到别人这么来议论，那显然受伤害，嗯，那要是假如是不真诚的话呢，那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嗯， 对，当然啊，嗯，绝对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能去问，就很多人就去问，哎呀，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感情还是什么？当时不是很多这种议论吗？我觉得我们是没有道理，没有任何依据去说这样的话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数字，他的比较特别，所以大家作为讨论一个现象的一个例证。 但是好像也不算罕见，是吧？文道就能讲出好多例证 了。你比如说像钱穆呢，对不对？嗯。像这个梁实秋呢，他们都是比较有名，梁实秋呢更有名了。 当年。包括孙中山，对不对？ 对啊，都是跟自己年龄差很远的。 这样讲过来，评论真是有道理。就都是男的、女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倒过来就没有。所以我回想起来，还回到前面的问题，我想还记得恩格斯当初写的书讲，一夫一妻呢，还是目前为止人类没办法当中的一个办法。 对， 至于将来人类文明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真的还很难说。 是，可我现在觉得啊，最近不是有一个环保有个运动啊，叫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一个口号嘛， 对， 就是物种在灭绝啊。 对， 其实也应该这个尊重人类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 对，这确实有时候有伊斯兰教， 有些人比如说我说你怎么着，似乎呢他是个道德的上帝。 对， 可是你要知道，光我知道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婚姻制度就不下80种之多， 对， 同时并存。你没有那个见识，你没见过，你以为你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嗯，对吧？那其他民族的其他文化的难道就是邪恶的吗？嗯，对吧？所以